积累一生的财富。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门头沟区的法院的两位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两起刑事案件，其中一起啊是因为赌博而引发的信用卡诈骗案。那可以说呢，不管是赌博还是吸毒啊，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它呢会衍生出很多各种各样的犯罪，严重的危害了我们的社会稳定。那么这起案件就是因为赌博而引发的一起诈骗案。在这起案件介绍完了之后呢，邀请到另外一位法官跟大家介绍一起夫妻之间的伤害案。夫妻之间血浓于水，怎么会引发一起伤害的案件呢？我们在节目的后半部分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马冬梅法官。哎，马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马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信用卡诈骗的案件哈。 对。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告人他呢在这个案发之前哈，到底是有着怎样的经历，做什么工作的，这个呢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被告人张松呢，他是1983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小康之家。2003年的时候，他大专毕业之后，先是在某银行做这个信贷员，工作几年之后呢，他就有些厌倦了， 嗯， 就是总想去自己闯一闯，下海经商。然后呢，他们家里因为是独子嘛，也比较支持，父母给他出了前期的投资，他就开了一家这个婚纱摄影的公司。一开始这公司是经营是不错的，他呢工作热情也比较高涨，就是因为他这个工作比较热情，然后要拓展好多业务， 嗯， 再这样呢，他就应酬多了，接触的人也比较多。但是他也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那个就染上了这个赌博的这个不太好的习惯。也正是因为他开始沾染了赌博以后，就没有再心情好好经营这个婚纱摄影公司了，就是他这个工作就不太景气。可是他的这个又想去赌博，所以就借了好多的高利贷，于是就这样让他的这个经济上就出现了这种危机。 他这个影楼也就是刚开始营业的业务还是挺好的，其实如果说他不沾染上赌博这种恶习的话，那么继续经营说不定还真能日子过得不错。 对，没错没错。 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像啊影楼肯定不是他一个人能干得了的，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雇员哈。 对对对。 那么他又是沾染上了一个 赌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恶习呢？是这种网上的赌球啊，还是说这种现实生活当中的什么麻将啊、百家乐啊，还是这样的一个赌博呢？ 他应该是主要是现实中，因为他要联系客户嘛，主要可能通过这个赌就是麻将桌上吧，就去沟通感情，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结果就越赌越大了。 对，没错， 是吧？ 这个张松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比较喜欢钓鱼。也是在一次钓鱼的时候认识两个朋友，就是这个案件的两个被害人，是李楠和这个宋小丽。然后通过聊天呢，他们知道张松曾经在银行工作过，然后就跟他说，哎，我们想办信用卡，你能不能帮忙呀？在银行有没有熟人？然后这个张松想，那他原来确实是有朋友还仍然在银行工作，所以说一口答应了下来。也是通过这个朋友介绍，他就帮这个李楠和宋小丽办了这个信用卡。但是 真办了， 对，真办下来了。但是这个信用卡一开始的这个额度都比较低，信用额度，所以这个李楠和宋小丽就跟这个张松说，那能不能再帮我们把这个信用额度提高一下。然后这个张松就说没问题，然后他又找他的朋友，就给这个李楠的信用额度提高到了16000，宋小丽的信用额度提高了当时10000。 也不是太高。 对，因为信用卡可能一开始更低吧，也就几千块。 对对， 然后 刚开始都几千。 对，他是因为找到熟人，所以给已经提高到这个10000多，应该是比较高的了。 但是是不是这10000多还未必能够满足这两个人的需求？他们可能我估计想能提高到更高才好。 也许吧。 后来呢？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张松他已经是这个负债累累的，然后他看着手里这张信用卡呀，他就动了歪念。 他信用卡没给这两个人吗？ 对，没错没错，因为是他当时办理，就是朋友一直是联系的他，没有联系另外那两个被害人。 这时候这个影楼还在继续营业吗？ 继续现在营业，就是公司还在， 还在， 但是就是说可能营业状况不是很好了， 不足以让张松还债了。 对，没错。 然后他拿这个信用卡干什么了呢？ 他在开办这个影楼的时候，为了方便是申请了一台这个 POS 机。然后呢这两张新办的信用卡呀，这个张松这两张新办的信用卡一开始的密码咱们都知道，可能是都比较容易猜，所以他在这 POS 机上 对试了几次，哎，这密码果然给试出来了。所以他就通过这个 POS 机，因为连着到他自己名下的这个银行卡，所以这样通过 POS 机就到他自己名下了。 就相当于哈，这两个人在影楼消费过了。 对，没错，对，没错。然后这个由于这个张松曾经在银行工作，他知道这个信用卡只要是说每个月保证还上这个最低还款额，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然后一开始还在还这个最低的这个信用额度，然后就是说他一直是这样还一点，然后接着用，然后再还一点，再接着用。就用这种方式。 但是这两张卡一直没有给他那两个朋友吗？ 没有没有，期间朋友也在催问过，他说就是搪塞，就说还没有办下来。 但是信用卡很快就能办下来呀。 对，他就是以各种理由去搪塞那两位被害人。 其实信用卡按理说不用找什么熟人，您正常去银行的营业网点去办就可以了。 对，这没错，这个 对吧？ 所以说这两个被害人他们可能就是当时也是，或者是说去办过没有被审核通过，可能有些银行要求这个申领这个信用卡的人有一些要求，有工作吧，工作单位，可能他们当时是没有工作，或者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办不下来。 他一直是还最低还款额。 对对对。 所以也没出什么事儿。 对，这两张暂时还没有出现什么事儿。但是呢，这两张信用卡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了。所以接着他又把他这个伸向了他身边的人。首先呢，受害的就是他的女朋友。就是他趁有一次呢，他趁他女朋友不在，然后偷偷的把他女朋友叫陈曦的这个身份证给偷出来了。然后复印了一张那个复印件，又偷偷的把这身份证放回去。然后呢，他又找到他这个朋友。用他女朋友的身份证呢，又申领了一张信用卡。 然后继续这么干。 对，然后我们知道咱们在申请信用卡的时候要写这个，就是说申请人的这个工作单位。还有银行在发卡的时候也会打电话核实一些信息。那这个张松呢，他都了解这些程序，所以他就在这个陈曦他女朋友的工作单位上写了一些假的信息，就是说还有一些假的那个 工作单位啊职务呀、啊、但是联系电话呢他写的都是他本人的联系电话。 哦、 对。所以这银行打回来的时候核实的时候就打到他那里去了。 嗯对。 嗯对、 啊。所以他说没问题啊有这么一个人啊。 对对对。 啊他的确做这个工作的呀。 对对。 嗯。 这张卡办下来当时信用额度是3万元。然后呢他又通过他这个朋友啊又把这个额度提高到了6万元。即使这样呢仍然是不能满足他的欲望。所以、嗯、可能是因为这个张松发现这个诶信用卡这么好领从此是一发不可收拾。 嗯、 然后他身边的两位朋友又受到了、嗯、也是以这种方式当时说他两位朋友就是他跟人家说我可以帮你们取这个公积金所以两位朋友相信他、 嗯、 把身份证交给了他、 啊、 他又是用这种方式骗了两张信用卡即使这样呢他还是不能满足他、 嗯、 因为后来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已经是资不抵债了就是说用后边的 钱、嗯、就他还在继续赌博 对继续在赌从有一次他偶然的机会他从网上一搜发现网上竟然有卖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的、 啊、 对对对后来他就通过网上买了这个用20元一张的这个价钱从网上买了10张身份证复印件。 就是买的是这种实体的真正的。 不是就是身份证复印件但是经过公安核实、嗯、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信息可都是真实的。 哦都是真实的。 对对对。 哦、 嗯嗯、 他买回来的是那种就是人家是给他寄过来就一张一张纸的那种复印件还是电子版的 是已经打印好的 电。打印好。 就 A4 电纸质版的身份证复印件。 哦。 啊、是从淘宝上给他买完了以后给他寄回来的。 哦天哪真有卖这些的。 对对对。 哦听起来挺可怕。 对。 嗯、 对。 然后呢 然后后来他又找到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这次就起疑心了、 嗯、 因为是10张啊他就怀疑他说这些都是什么人然后他就把这些人说他们是我婚庆公司的员工 嗯 并且他当时婚庆公司还在然后以婚庆公司的名义给这10个人都出具了这个工作证明 嗯 然后这个联系电话呢他也都是写的他的或者说他朋友的因为都写一样的也怕银行引起怀疑嘛然后呢就跟他朋友说了他朋友因为是多年的朋友关系嘛然后也想到、 嗯 据说这个银行办信用卡也是有任务量的所以可能这个方面载着他的朋友当时也没有再过多的追问、 嗯、 所以就帮他把这10张信用卡也申办下来了。 哦天哪他这前前后后算上这10张得办了多少张信用卡了小20张了吧 对对对没错。 然后这10张也如他所愿的办下来了。 对办下来了。 嗯 然后这10张信用卡呢他都是通过同样的方式去刷完以后这张信用卡就被他扔掉了因为他知道这10张他是从网上买的所以用完以后他就给扔掉了 嗯， 然后其他熟人呢他还是采用这个最低还款的方式继续再这样但是到最后他还是总归有案发的一天 那最后是案发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呀 是因为前面讲那两张李楠和宋小丽那两张 卡就最开始的那两张 对对对、 嗯、 那两张卡因为当时填的信息确实是李楠和宋小丽的信息、嗯、在这个张松还不上钱以后银行就会给这个对宋小丽李楠和宋小丽跟前面两位受害人去打电话催款、 嗯、 然后这种情况下这李楠和宋小丽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嗯， 然后他们也是碍于这个朋友情面一开始并没有报警是说一直在跟张松说你把钱给我们还上 嗯， 但是这个时候张松已经没有钱了在这种情况下张松知道纸包不住火、 嗯、 所以他在这个李楠和宋小丽的这个要求下跟着他们一起去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了 哦，他是自首的 对对对也就是说是这个李楠和宋小丽去找他还款他实在还不上的情况下、 嗯、 由这两个人带着他去公安机关自首的 嗯， 然后到公安机关以后他也如实把他其他的一些事实给如实供述了 哦那现在他前前后后加在一起、 嗯、 一共办了多少张信用卡一共套出来多少钱呢 经过我们审理他是从网上买了10张加上、 嗯、 前面提到的两位被害人还有他的女朋友、 嗯、 还有他的身边的朋友总共是15张办理了15张信用卡。 嗯 嗯 那一共 总共消费是48万余元。 48万多 对对对。 哦怎么会这么多呢 因为他是也是有的就是后来从网上买那10张身份证复印件的办理信用卡、 嗯、 可能额度比较低但是其中有几位他朋友的信用卡他就是采用那种先消费然后还款消费还款、 嗯、 有这样良好的记录、 嗯、 那么通过银行提高这个信用额度 嗯 有一张最高的一张信用卡信用额度达到了透支额度达到了15万元左右他就是说 他消费，他最后一次消费的时候，都是基本上是按照将近的那个最最高消费额度来消费的， 就差不多把150,000全消费。 对对对， 您刚才也提到哈，他呢就是用他们影楼自己的 POS 机啊，把这个钱就这么刷过去了，是吧？ 对，就相当于在他那儿消费了。 对呀、相当于消费了之后，其实这笔钱就应该到他的账户里面去了。 对对对。 那他就可以提现了，是吧？ 对，没错，就是这种方式提现。还有的信用卡，他就是直接去消费，去别的去消费。比如说像咱们去平时的消费呀、现在基本上都用刷卡消费嘛。 对 对 对, 对， 也有这种方式，有套现的，有消费的。 48万多，这48万他拿来都干什么了呢？ 据他自己交代，都是这个还赌债了，然后消费了，已经还不上了。 那他关键是赌债最后这窟窿填上了吗？ 既然他之前借的高利贷，因为高利贷这种性质，估计也是很难还上。他之所以去投案自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他知道他那些钱已经还不上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那现在呢他这个钱也骗了不少，是吧？ 对对。 那么到了这个他投案自首之后，在这个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公诉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包括到咱们法院开庭的这段时间，他有没有表示说我这个钱要把它给还上呢？ 他虽然说想还，但是他当时已经没有偿还能力了。 那他那两个朋友哈，就是那个李楠和宋小丽哈， 对对， 他们损失了多少钱呢？ 最后他们两个人加起来应该是20,000余元吧。 哦，那还可以。 对, 对，还可以、 啊、还可以啊。那这起案件啊，最后法院现在有没有判决呢？ 已经判决了。 已经判了。 最终经法院审理呢，这个张松是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这个冒用他人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和这个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消费，诈骗数额巨大，行为呢，他的行为构成了信用卡诈骗罪，最终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9年，罚金人民币100,000元。 这起案件应该说呀，张松如果说他不沾染赌博这样的一个恶习的话，好好经营影楼，其实一切都不会发生。 对，没错， 是吧？那您觉得这起案件的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通过这个案件呢，首先这个张松他是利用这个熟人和银行的这个管理漏洞，然后去进行这个信用卡诈骗，给周围的人还有这个银行也造成了给周围的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然后呢也让这个银行啊蒙受了很大的这个经济损失。 对的。 所以在这块呢，我们要提醒这个广大听众朋友，就是说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因为咱们的身份证在平时生活和工作办理各项事项中经常要用到，就经常要把复印件交给别人或者说其他单位，这个时候咱们要注意，就是一定要在这身份证复印件上写好了，咱们这张身份证复印件我们就用于它干什么事项，干什么业务，以防止呢被别的就不法之徒所利用。 另外呢，就是从这个张松的经历来看啊，其实我们也能够想到，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想要创业，都觉得自己呢如果仅仅给别人打工的话，不能够特别好的体现出自己的价值，都希望自己能够说了算。那么张松那其实刚开始经营的也不错，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步走错，最后步步走错。 对， 那你就从张松这个经历我们来看，现在很多想要打算自己能够开拓出自己一片天地的这些年轻的朋友，能够给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首先就一定要通过这个合法经营，创业是好的事情，但是一定要经过合法经营，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个人的价值，去实现这个生活上的富裕，千万不要靠一些歪门邪道。而且平时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养成良好的这个习惯，避免沾染这些赌博呀或者说吸毒呀这些不良的恶习。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哈。 对。 另外呢就是说高利贷这个事情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沾染上。 对，这确实是。 因为高利贷像利滚利哈，可能您借了10,000块钱，最后滚来滚去就变成10万块钱甚至更多了，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所以说呢，大家呢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也要多多的慎重。好，那么这期案件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马冬梅法官，谢谢马法官。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今天今晚拍案节目的最后呢，邀请到另外一位同样也是来自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起发生在夫妻之间的伤害的案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范祥云法官。哎，范法官你好。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嗯、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害人跟被告人他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呢？ 嗯，他们两个人是夫妻关系。这两口子呢，他俩从小是青梅竹马一块长大，之后呢就十几岁就在一起，后来就结婚。 哦。 但是在发现就过了几年以后呢，这个男就说这个丈夫吧， 嗯， 然后他经常就是有嫖娼，然后赌博，还去南方那种赌博。有一次就是因为输了钱被那边扣了，然后这个妻子呢就赎钱，拿着钱去那儿把他赎回来。 嗯， 然后因为他有一些这些生活陋习嘛，所以妻子平时呢管钱管得特别严，就他平时是摸不到钱的。后来呢，因为他在银行工作嘛，然后就办了一张透支卡。 你说的是谁在银行工作？ 丈夫。对，他丈夫也是个司机， 哦、 在银行工作就办了一张透支卡。后来因为透支太多了嘛，银行那边也给他停了，他也没有钱了。 嗯， 所以呢他就觉得中间其实还有一起事儿，这个男方嘛，他母亲眼睛有病，后来呢因为智力的就是不太好，然后就眼睛瞎了，他就觉得是这个女方因为没给钱没有及时治疗，所以也怀恨在心，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就产生了把这个妻子杀死的这个想法。 他们两人有孩子吗？ 有孩子，有一个儿子。 哦，他们两个人从小就认识了，一直到现在，应该说整个感情还挺顺风顺水的。这男的为什么一定要下狠手，要杀他的妻子？ 对，主要就是他觉得妻子经济管理过严，他身上没有钱，自己又想赌又想嫖的那种。 嗯， 然后平时也有一些家庭也是有一些纠纷，也会吵架什么的，这些邻居和他儿子他们都知道了。 哦，妻子没有提出来过离婚吗？ 妻子没有。 也没，男的也没有提出来过离婚。 也没有离婚。他产生这个想法是有一段时间了，就是突然就是在这个13年的11月份嘛，他就趁他妻子熟睡之际，就拿着绳子就勒他妻子的脖子，然后他妻子就醒了就反抗，他又用手掐了几下没掐死之后，他拿着柜子上有一把刀就扎他妻子，扎了几刀。对，扎了妻子脖子几刀， 嗯， 然后他以为妻子死了呢，就拿了一个塑料袋就把那个妻子套上了，然后自己去公安局自首了。 嗯， 这个时候呢，其实他妻子没有死，然后也没有昏迷。当时他听到他出门了，然后他妻子当时还打电话，找了那个警察，警察最后把他送到医院治疗，最后是那个重伤二级，然后没有死亡。 这个丈夫后来就自己跑到公安机关去自首去了。 对，他自己跑到公安机关自首了。 那他的这个妻子哈，重伤二级的话，这算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受伤的等级？他妻子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有没有后遗症啊什么这样的。 对，这个后来呢，因为他是当时想把那个妻子杀害吧，他是有这个想剥夺他人生命的这个故意，而且他实施的这个行为呢，拿刀包括脖子就扎伤了两个，扎透了两个孔，但是他妻子命还挺大的，最后也没有生命没有危险，还是 脖子都扎透了， 扎透了还是没危险，最后他妻子还谅解了他，也没有要求任何的经济方面的补偿。 那这个丈夫后来对自己的行为他是怎么看的呢？ 对，丈夫其实后来他还是挺，因为他当时可能是一时疏忽吧，他还是挺后悔的，因为他有主动投案的这个行为。法院呢是因为他这个故意杀人嘛，但是未遂， 就依法减轻处罚，然后又有主动投案，然后又如实供述这个事实是自首，然后呢最后呢因为他又是初犯嘛，被害人也谅解他了，就对他从轻处罚，最后呢是对他判了七年有期徒刑，对，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是这个这样的情况。 那关键他们的孩子呢，孩子成年了吗？ 对，孩子应该就是20多岁吧，因为他这个他丈夫已经50岁了。 那他们俩夫妻之间结婚已经有好多年了。 就从10几岁这个女方就跟他在一起。 那妻子就没有想到说丈夫有一天会对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情，之前也没有什么先兆吗？ 听说法不一吧，因为他儿子说就是平时父亲脾气还比较好，然后他邻居有说嘛，说他俩经常有争吵，反正就是这个家庭，他儿子就说他父亲母亲经常吵架，然后父亲就一直忍着，儿子是这么说的。 儿子说母亲经常吵。 对，因为他父亲可能儿子就说母亲经常跟他父亲吵架，他父亲就脾气还比较温和，结果就爆发了，然后出现了这么一个惨剧。 那丈夫就是这个男方啊，又是什么时候染上这种赌这样或者是甚至是嫖娼啊这样的恶习的？ 应该是有段时间了，就是他肯定花钱花得多嘛，要不去男方赌博，他经常，其实他说嫖娼花了很多钱，所以他妻子也是应该挺那什么的，挺伤心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妻子居然也没有提出离婚哈？ 对，没有。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可以说呢，案情虽然不复杂啊，但是呢，却是一起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一起让我们唏嘘不已的案件。您觉得这里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案件呢，主要是因为他不能正确的处理家庭矛盾嘛，然后酿造了这一个惨剧。所以呢，我就现在就是提醒广大群众吧，平时呢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杜绝这种嫖娼啊、吸毒啊、赌博啊这些陋习，因为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他可能就葬送了一个家庭。再一个呢，就是夫妻之间应该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就是孝敬家里的老人嘛，共同经营这个生活。生活中难免有磕磕碰碰，但这时候要多沟通、多包容，找到化解矛盾的这个方法。如果有问题吧，都憋着，积少成多，最后呢用不当的方式爆发，造成恶果，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案件也是给我们大家敲响了警钟哈。如何更好的和谐的来相处？另外，这个女方呢，也不能一味的迁就，不能一味的说纵容这个男方哈。就是在这些案件当中，女方也并不是说一味的迁就，但是说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更加理性的来处理。当然，男方也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跟大家安排两起案件，这两起案件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就是因为一些小的纠纷阻挠这个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而引发了一个更大的纠纷。这也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的，维权要适度，维权要讲究方式方法，维权要合理合法的一个非常主要的目的。那么到底这两起案件是怎样发生的，后来又引发了一些怎样的更大的麻烦呢？我们会在明天节目当中详细跟大家说，也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将收听的是档案。 打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